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四六级的相关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news report about a self-driving car crash.今天我们要听的这是一个新闻报道，关于无人驾驶车辆在路面上出了交通事故的报道。 嗯，这是英语四级的一个听力真题，是以新闻报道为题材的一个录音材料哈。 好，那这里边呢，我们除了要学一些和交通事故有关的词，我们还会学一些新的科技，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就叫做 self-driving cars。 好，那接下来一个单词呢就是Car crash， 撞车，交通事故。Crash 这个词 ，C-R-A-S-H， 就是指碰撞。除了用 traffic accident， 你也可以说 traffic collision， car crash 都可以。Collision 也是相撞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C-O-L-L-I-S-I-O-N。Collision is spelled as C-O-L-L-I-S-I-O-N。Collision 名词，碰撞，冲突。啊，也是指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两车相撞或者飞机相撞。啊，再来呢，就是提到了驾驶的时候，如果出事故，有没有人受伤呢？有没有人生命有危险呢？那用到的词是 injuries，I-N-J-U-R-Y， 复数形式，去掉 y 变 I-E-S。那我要是说 there were no injuries， 就是没有人员受伤的意思。好，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有一个词叫 pull out，pull out，P-U-L-L， 就是指这个车离开它停着的地方开始行驶。 哦 ，pull out 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字面来看的话，我就感觉是拉出来，出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就是从停着的地方开到路上来，就是 pull out。 对。那公共汽车有的时候出站也会用到 pull out，pull in， 进站 pull in。好，那再来呢，就是从自动驾驶如果说改换成人工的这个手动驾驶，那英文怎么说呢，叫做 to switch to the manual mode。 switch 切换， manual 手动的， mode 模式啊，手动模式。那这个车呢，从自动的就是无人控制到手动，手动就是人去主动的控制。 对。 好，那么通常在事故中呢，还会用到一个词组，就是谁有责任，英文就是 who bears responsibility， 这个动词用的是 bear， B-E-A-R。 对对对， bear 啊， bear 有那种忍受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承担责任， 对、 啊、 就是带有的意思。好，再来呢，在开车的时候呢，你会用一个动词叫 merge。 为什么在开车的时候会用这个词呢？ 比如说并线啊，就是你在高速路上的时候，你先从辅路开到主路，进入到这个高速路最右侧的时候，你接着往中间快行的这个路上去并，这就是 merge、这个动作就是 merge。 明白了。 那你也可以从停着的地方，路边停车处，然后呢启动车，然后呢走到这个车流之中，这个也叫 merge，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就是汇入到车流之中啊，你要跟人家共同在路上行驶。好，这个 merge， M-E-R， GE， 它就是有混合的意思，也讲两个公司的合并，也用到这个词 merge，merger。 就是两个公司的合并也可以用 merge 是吧？ 对，好，那么它的名词是 merger， M-E-R-G-E-R， 动词是 merge， M-E-R-G-E。 好，下面一个词呢是 minor， M-I-O-R。 minor 呢它是相对于 major， major 是主要的， minor 呢就是小的次要的。那它还指什么呢？比如说年满18岁的人就叫 major， 那未成年人就叫 minor、啊、所以呢这两个Major Minor 这两个词一起去记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与词组，下面我们来听这则听力新闻报道。 One of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crashed into a bus in California last month. There were no injuries.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one of Google's famed self-driving car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crash, but it may be the first time it has caused oneOn February 14th, the self-driving car, traveling at 2 miles per hour, pulled out in front of a public bus going 15 miles per hour. The man in the Google vehicle reported that he assumed the bus would slow down to let the car out, and so he did not switch to the manual mode. In a statement, Google said, "We clearly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f our car hadn't moved,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 crash. That said, our test driver believed the bus was going to slow or stop to allow us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and that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space to do that. The company's self-driving cars have done well, over 1 million miles across various states in the U.S., and until now have only reported minor accidents.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According to Googl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Question 2. How have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performed so fa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年度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材料给听完了。这一篇四级听力真题，实际上它的题材是一个科技新闻的报道，讲的是美国谷歌公司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个事情。 好，下面我们逐句来分析。 One of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crashed into a bus in California last month. 上个月呢Google 的一个车型、啊、是无人驾驶的车型与一辆巴士、啊、公交车相撞了、 哎、这辆无人驾驶汽车就撞到了一辆巴士车上，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There were no injuries。 好了，没有人员伤亡。这个 injury 它虽然不是指人，但是呢它就是说没有受伤、啊、所以它只带了一下。好，接下来呢，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one of Google's famed self-driving car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crash. 说这个谷歌公司、啊、名声在外的无人驾驶汽车并不是第一次卷入这种撞车的交通事故中。那这里边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就是说这并不是第一次。然后呢 famed 加上后面的名词就是等于 famous， 就是指名声很大的。 嗯。 Has been involved 就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 对，我想这种无人驾驶汽车嘛，在研发的最初阶段，包括现在我觉得也是属于整个研发过程中的比较早的阶段，它肯定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所以这也不是第一次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发生这种撞车的事故哈。 好，但是呢他又接了这么一句 But it may be the first time it has caused one。 但是呢这是第一次由他自己引起的撞车事故。 好， 这怎么理解？就是说之前的事故呢可能都是别的车辆违反交通规则撞了他，因为他是智能驾驶，他肯定不会主动去闯红灯什么的吧，对吧？但是呢这一次居然是谷歌无人驾驶汽车 第一次由他自己引起的。 所以这里大家就看了哈，在前面的半部分呢用了 has been involved 被动语态，在这儿呢是 has caused one 是主动语态的现在完成时，也就是之前呢是被动而现在是主动。 On February the 14th the self-driving car traveling at 2 miles per hour or 3 kilometers per hour pulled out in front of a public bus going 15 miles per hour。那现在给了具体的时间，就是2月14号的时候，一辆自动驾驶的车辆，当时呢是以这样的速度开，那 traveling at 2 miles per hour 就是每小时2英里的速度，或者是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那 traveling 就是一个现在分词啊，就表示当时正在进行一个伴随的状态，同时发生，就这辆车当时正在以这个速度开。然后呢 pulled out 是它的谓语， pulled out 就是从一个路然后呢开出来， in front of a public bus 就开到了一个大的公共汽车的前面，也就是公交车当时是这样走，然后它开到了车的前面。那么这个公交车的速度是多少呢？在 bus 后面又加了 going 15 miles per hour or 24 kilometers per hour。 那么这个公交车的速度呢是每小时15英里，也就是每小时24公里。那谁快呢？这里显然公交车的速度是很快的，它呢是 pull out， 它从小路开出来，速度是慢的，但是它一下就挡到了速度很快的大的公交车的前面。这辆以每小时2英里速度的驾驶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呢，就从一辆比他速度快的公交车前面出来了。The man in the Google vehicle reported， 好，这时候并不像刚才咱们说的无人驾驶，就是车里真没有人，因为这里面出现了 the man in the Google vehicle， 车里边有一个人。Vehicle 这个词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的拼写是 V-E-H-I-C-L-E， Vehicle H 是不发音的，就是机动车的意思。往往一提到车，汽车，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car， 但是其实呢在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除了 car 还有 van、就是这种小面包，还有什么 truck 各种、所以呢 vehicle 是一个总称。那如果你去上牌照，你去的是这个 Vehicle Administration， 是机动车管理处。好，那 The man in the Google vehicle reported that he assumed the bus would slow down to let the car out。他呢，这个车里边的男士，当时呢，他自认为这个公交车会减速，让这个无人驾驶的车出来，从小路出来。And so he did not switch to the manual mode， 所以他并没有切换到手动的模式，也就是说车里边坐着人，他仍然用了自动驾驶的这个模式，因为他可能觉得比较省事儿啊，省心呢、所以一旦有这种意识呢，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In the statement Google said we clearly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那在一项声明中呢 Google 就说了我们很清晰是有责任的。 Because if our car hadn't moved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 crash， 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车并没有移动起来，没有动的话，就不可能出现了这趟车相撞的事故。那这是一个真正的虚拟语气。If our car hadn't moved、这个是表示对于过去的这个事情 它的一个否定， 否定的虚拟、 嗯、 那他说 hadn't moved 也就是事实是已经移动了， 对，他是要更改过去的一个事实，他要做一个虚拟语气，所以叫做 If our car hadn't moved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 crash， 那就不会出现撞车事故，整个原因和结果都跟已经发生的是相反的，它只是一个设想，所以呢就一定要用虚拟语气。 对了， That said our test driver believed the bus was going to slow or stop to allow us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That said， 这里边呢 that 是前面的内容， said 是一个过去分词，表示前面的内容被说了、就是有了上面的这个、背景被说，然后呢试驾驶员叫 test driver 就是测试司机 believed 他坚信 the bus was going to slow。那这个 was going to 是一个过去将来时，就是他当时认为以当时的时间为基点向未来的时间看，所以用的是过去将来时。所以他就说了，当时如果这个 bus 其实他认为会慢下来减速 or stop 或者停下来 to allow us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去允许我们来汇入到车流中 and that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space to do that、并且会有足够的空间、就是车辆之间的距离是够的。这里边的 that 其实是接的前面的从句，就是 believed 接的宾语从句。第一个从句没有 that， 就是 the bus was going to slow or stop。 第二个从句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space to do that， 所以呢是接着 believe 后面有两个宾语从句。The company's self-driving cars have done well, over 1,000,000 miles across various states in the U.S. 那么这家公司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已经成功行驶超过100万英里、1,000,000 miles, 100万英里，而且呢是在不同的州 across various states。 这个 across 介词就表示它不是说横跨，而是说它遍布的意思。比如说 ，across China there are millions of good English speakers， 在中国的范围内分布着英语说得很好的人。那这个时候 ，across 就是遍布的意思，在中国遍布着说英语很好的人。那 across various states in the U.S. 就是在美国不同的州啊、都能够成功的驾驶。 And to now have only reported minor accidents. 那么直到现在呢，这些无人驾驶汽车也只是报告了一些小事故。也就是说现在呢，测试的还是比较好的哈，事故并不严重啊，并不是一些非常大型的事故，可能都是一些小剐蹭啊，小碰撞啊，并不是很严重的事故。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无人驾驶汽车以后就没有事故。这样的话更安全更省心哈。 好，那接下来英文报道之后呢还附了两个问题。 Question 1 According to Googl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那根据 Google 公司的说法，到底这个事故直接的起因是什么？ Question 2 How have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performed so far? 到目前为止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表现如何呢？那么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新闻题材的四级听力录音材料。 One of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crashed into a bus in California last month. There were no injuries. It is not the first time one of Google's famed self-driving car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crash, but it may be the first time it has caused one. On February 14th,The self-driving car, traveling at 2 miles per hour, pulled out in front of a public bus going 15 miles per hour. The man in the Google vehicle reported that he assumed the bus would slow down to let the car out, and so he did not switch to the manual mode. In a statement, Google said, "We clearly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f our car hadn't moved,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 crash."That said, our test driver believed the bus was going to slow or stop to allow us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and that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space to do that. The company's self-driving cars have done well, over 1,000,000 miles across various states in the U.S., and until now have only reported minor accidents. Questions 1 and 2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 According to Googl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Question 2. How have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performed so fa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赶紧来回答一下这段录音最后出现的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问题， According to Google,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根据谷歌公司的说法，这起事故的起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车它移动了，就是 pulled out、这是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撞车的这个事儿。好，那这里面呢，你也可以说呢，驾驶的这个司机说他认为公交车会减速甚至停止，但是其实人家没减速也没停止。那这两个车，就是无人驾驶的车以及公交车的速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也可以一并的说上去。好，那我们来一个参考的版本。 What was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Google should definitely bear some responsibility. And if the car hadn't moved, there wouldn't have been a crash. Also, according to the test driver, the bus was believed to slow down or even stop to allow the self-driving car to merge into the traffic. However, even if with enough sufficient space, the bus didn't stop. And the bus is moving at a much higher speed than the self-driving car. 好，那你还可以说呢，其实这是首起 Google 的车引发了这项事故。你可以说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Google's self-driving car caused the crash, rather than like previously, Google self-driving car was involved in a crash.好了，以上呢就是你可以参考使用的这个句子啊。下面一个问题 ，Number two, how have Google's self-driving cars performed so far? 啊，到目前为止呢，这一款车的表现如何 ？Well, obviously there have only been minor accidents reported according to Google, and the self-driving cars have successfully traveled across various states for over 100 million miles.就是有这么多里程的驾驶记录，而它的事故仅仅是 minor accidents, 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故。那也就是说，它的 self-driving cars performed pretty well, 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呢，大家要掌握的词，一个是 crash, C-R-A-S-H,crash 这个词呢，动词名词两个特性， car crash 名词的特性，the car crashed into a bus, 这就是动词，这个它的词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 be involved in accidents, 它是更强调被动，陷入到一个车里边。那如果是主动的呢，你可以说 cause an accident, 好，再有一个就是切换到什么什么模式，叫 switch to a certain mode, 某某某个 mode, 在课文中用的是 switch to the manual mode, 哎，就是说切换到手动的模式 manual mode, 就是 M-A-N-U-A-L, manual,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自动模式呢，就是 auto mode, 对了，或者叫 autopilot,自动航行模式，这个 pilot 就是飞行员那个词 P-I-L-O-T、autopilot mode、那我们如果说把手机转换成静音模式 switch to the mute mode, 不错、to switch the cell phones to the mute mode。 好，那如果要是转成会议模式呢， conference mode、 to switch the cell phones to the conference mode、 哎、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会议模式和静音模式有什么区别呀、会议模式也就是静音模式呀， 可能它的这个震动啊、会有一些区别吧、那你不妨大家自己也可以自己去 switch 一下，看看这两个模式会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好，还有两个单词， 一个是 to bear responsibility, 这个搭配。那除了用 bear responsibility, 你也可以说呢 be held accountable, 也是、负有什么什么责任的意思。比如说 Google thinks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held accountable, Google 公司认为这个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 should not be held accountable。